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你的离去不是放弃、哦、我的爱渴望新剧情。最后一张明信片没有说明，爱情来我总是说我们只是商量和气，你的离去不是放弃、哦、我的爱渴望新剧情。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生活最最有料。乔普曼曾经说过，爱神是万物当中的第二个太阳，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会春意盎然。那么明天就是情人节了，但是因为今年的情人节呢处在工作日，可能不是每一对的情侣都能够有机会在一起度过，所以一份充满爱意的礼物就显得尤为的重要。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每到情人节的时候，玫瑰花和巧克力又成了诸多礼物当中最显眼的两种，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玫瑰花的花语。玫瑰花是爱情之花，在爱情之河畅游的年轻人们经常也会用玫瑰来给自己的心上人表达情感。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玫瑰是集爱和美于一身，既是美神的化身，又融入了爱神的血液。可以说在全世界，玫瑰都是用来表达爱情的通用语言。但玫瑰代表爱情，颜色不同也还另有歧义。在市面上最常见的玫瑰的颜色应该就属红玫瑰了，它代表着我爱你和热恋。如果说你想表达爱的话，送红玫瑰是最经典不过的。白玫瑰代表着纯洁谦卑，同时也寓意着我们的爱情也是纯洁的。把白玫瑰送给爱人代表着纯洁的爱情，送给朋友代表着纯洁的友情，送给领导也代表了一种尊敬。粉色的玫瑰时下也非常的流行，它是初恋的代表，也意味着喜欢你那灿烂的笑容，年轻漂亮。一般刚刚追女孩子的时候送粉玫瑰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就是朋友之间送给女孩子也有祝她年轻漂亮的寓意。黄玫瑰有一种特殊的代表，它代表着道歉，同时呢也代表着欢乐和高兴，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日子。如果说情侣之间送黄玫瑰一般都是代表道歉的意思，另外黄玫瑰更适合送男性，比如说像父亲这样的角色。在玫瑰当中最稀有的可以说就是蓝玫瑰了，它代表着敦厚善良，同时蓝玫瑰还有蓝色情缘、蓝色生死恋的意味，所以这个送情侣也是比较多的。除了以上列举的颜色之外，香槟玫瑰呢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它代表着我只钟情你一个，爱上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所以在情人节这一天用玫瑰进行表达爱的话，可一定要挑对了颜色。但话又说回来，其实送礼物最重要的不是你送的东西有多贵，而是真正的能够用心去体现你对对方的这样一份爱。节目的最后要提前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但真诚可鉴，真真吵吵不要当玩，如懂得珍惜，争拗就减。爱里有宽恕，真爱处心间。错要认错，认错系杀手锏。苦楚要分担，莫分界限。同情共劝勉，困难可减。自爱凭信心，猜疑忌惮。哦哦哦哦，要爱情永固，不要短暂。纵赤贫富贵都两餐，温柔温馨不论早晚。不花不假，不要冲差。原装的砧板，不作盗版。 最永恒的爱贵乎简单、浪漫未许太滥，行为莫过界，爱情保鉴。要爱情永久，真诚莫滥。有爱情作疼，不怕忧患。纵困难处处关过关，跨越高山，跨越体间，互助与照顾，互相支撑，老夫老妻是一世的好靠山，这爱情菜单要努力偏赞，对爱重赞，日后终老了亦不会惨，爱一世恩爱不退减，这爱情菜单要努力偏赞，对爱重赞。 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还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背叛？ 警察是和平年代流血最多的职业，他们有的扑向了引爆汽油罐的嫌犯，有的用血肉之躯为被绑架的少女撑起了安全的天空。 有的从七八十度的热水里救起了两个孩子，还有的因为面部烧伤不能再见到太阳。这些微博上被爆出的丑照令人动容，谢谢你们为万家灯火负重前行，向英雄致敬。他们受过的伤也都是他们胸前的勋章。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虽然没能穿上披风，化身超人英雄，虽然没做一呼百诺，万人迷的总统，懵懵懂懂，碌碌庸庸，寻遍宇宙苍穹，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我不在乎活得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而是做的梦退一次荒芜。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有时晴朗，有时无常，一辈子的天空，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放下步伐再不莽撞，闷着头往前冲，用尽我所能珍惜你而从容。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而是做的梦褪色荒芜。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很专注，日出都有感触，都是幸福。我愿无助，背着爱的包袱，走得义无反顾，管他谁笑我执迷不悟。我很满足有你同生的脚步，在你灵魂停住，很专注，很幸福。 哪怕什么困苦艰难，如果